生命的不可或缺，朋友和家人都拥有先觉，彼此的保护和关心是我最大的安慰，心里慢慢的感觉很自然。喜欢，不管最好最坏都与你分享，很简单，想在你的身边享受悠闲却。在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泪水，只有个人显得滋味，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人多想要去追求的滋味，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机会，无法触碰你的流星拳。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泪水，这里的流星的座位，我会在生活里面还有你多想要去追求的座位，但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一样的机会，无法触碰 成了回忆，可一定的成照片，你能否感受到我的改变？我的改变。 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手是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更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我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最近我们这边高考，日本那边呢也是在高考哈，然后呢有一个高考考上东京大学这么一所名府的考生，被采访的时候真的是太厉害了。记者就问说，你为什么要考东京大学呢？这位学生说，简单的来说呢，是按照成绩来选择大学的，以我的这个考试成绩呢，考上东京大学是轻轻松松的。我在高二的时候呢就参加了东京大学的模拟考，我得了 A 判定，也就是说我在高二的时候就拥有了考上东京大学的实力了。记者说，哇，你好厉害，你一定是埋头苦读了，对不对？你一天学习几个小时？这个学生说，哎呀，这个我真的是很惭愧，高三每天的学习时间都没有3个小时。但是不可否认，我考前真的没有怎么读书，我就考上了。看这段话的时候哈，我正在家，然后我家有个弟弟，因为考的分数不是太高呢，正在为填高考志愿苦恼。听了这个学生的话，他我弟说， 哼，这人说话真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呢。我说那他的分数让他觉得很舒服，哎，绝对以后很舒服的。 我爱上一道疤，我爱上一盏灯，我爱倾听震动的秒针，不爱其他传闻，我爱的比颜色还单纯，纯无害天真。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吻，就给我一个吻。我只爱陌生人。我只爱陌生人。 说吃饭的时候我老婆总喜欢往我碗里加肉，我感觉很温暖，但是多年之后的今天我才知道她的目的。对，你就说你老婆有多瘦吧，说说看，或者你以后也可以让她温暖温暖呢。哎，老婆吃块肥肉你就放心了。 我是木那个，你说的没错，我喜欢简单生活，事情一复杂会想要躲，有心事我对着狗说。我是木鸟哥，你真会概括。我喜欢简单选择，我只给我爱的人合适，执着一根筋到底，就是我新的哦，悄悄木那个说，你就爱这样笨的我，世界上就最独一无二，聪明人那么多，快乐的有几个？我不要做满现实上的强者，那才不是我。我是梦那个。

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最终会消失，不想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没有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 裙摆摇摇像女孩的香， 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唱歌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哎，要跟你分享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知道这全球啊，我们有300万台自动取款机了，可是第一个发明自动取款机的是苏格兰的一个发明家，叫约翰哈，他在1967年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动取款机发明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用去银行排那么长的队去取钱。我有时候就路过银行，哇，他们都在里头排队干什么？钱在外面呢。那最近呢，在英国，他们为世界上第一台自动取款机过了50岁的生日，这台自动取款机啊，被披上了金色的外衣，然后增设了一个纪念牌匾，然后在这个自动取款机的前面还铺上了红毯，来纪念它50岁的生日。哎，老话说这个50知天命啊，不过这款50岁的自动取款机说，50知天命，我的命呢我不太知道，但是我知道除了我之外，其他的299万台自动取款机应该不会跟我一样有生日可过。 你已经知道你要是你望着窗外的你的命运，那心唱着心碎的音乐，站在对街让我很 伤悲，爱一个人让你醉，醉得不怕情太美，不能坚守或拒绝都可以，无所谓，想一个人容易累，累得伤心才发现，坚持到永远到底，对不对？还给我一个不怕黑的夜，也能够是一种喜悦，不要再想试探我的世界，会不会被改变？也能够是一种喜悦，不要再想试探我的世界，会不会被改变？还给我一个不怕黑的夜，也能够是一种喜悦，不要再想试探我的世界，会不会被 低调的华丽说，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风格，简洁舒适，别人看着舒服呢，自己也看着舒服，就是时尚。精彩说，雪雷，你就是时尚标杆。是这样的，我一直致力于怎么样把那些不舒服的时尚大牌穿得很舒服，然后一直没有成功。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没有什么不能算，没有什么不什么不能承担，没有什么不能藏，没有什么不能放，没有什么不能遗忘，谁在我青春最结尾留下伤疤，未来一天一天一天不以为爱了就能别无所求，以为快乐就是全部全部拥有，等到热情热切热烈冷却成无动于衷，爱你一无真的懵懂，没有什么能什么不能错过，谁在我灵魂深埋过一句承诺，未来一点一点一点干涸浑浊，以为爱了就能别无所求，以为快乐就是全部全部拥有，等到热情热切热烈冷却成无动于衷， 的朦胧，没有什么能永久，不怕爱了最后千疮百孔，不怕快乐最后全部成空，只怕热情热切热烈冷却着无动于衷，就是一往无前的感动，没有什么能 最怕有一天你就这样不见了，一丝汗也没有，仿佛从未出现过。我习惯的转身，那边空空没有人，只能停住了傻傻的出神。难道是场大梦，我正慢慢醒过来，我想象太多终于变疯卖，可是我的手心留下暖暖的温度，原谅我此刻任性的顽固。如果这一切从没发生过，为何感觉心被掏走了什么？身边那个黑色轮廓，用尽全力却仍无法触摸。如果这一切从没发生过，究竟是什么把命运穿了？我怎样看幸福已经垂手可得，却又一瞬消失的灿

声的记忆，往事痛击不但清晰，习惯就可以感情的戏，我没演技赢不了你温柔调戏，只好丢弃只好不回忆，用沉默反击。 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枕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范迪塞尔说，时尚是春天里最先发黄的那片草地，你黄它就绿，你绿它就黄，你黄了它再无。时尚是一群村姑当中最先春寒料峭时把包在头上的围巾摘下来换成纱巾的那一位，时尚是都市女郎裙子的下摆最先变短的那一位。哎呀，讲得真好，不愧叫做范迪塞尔。不过是这样，不知道你们有听说过哈，就是姑娘们穿的裙子服饰可以体现一个地儿经济好不好，是吧？说是裙子越短，哎，表明这个地儿经济越好。因为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就如果这个地儿经济非常好的话，社会风气就会很开放，那社会风气一开放呢，姑娘的裙子就会越短。所以各位在那里头的男士哈，如果你想在街上经常看到穿着黑丝短裙的姑娘，很简单，多给姑娘买点礼物，增加内部消费，发大内需，然后我们经济好了之后，姑娘的裙子自然而然就短了。 无情的风和雨呀，闯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我劝你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

除非带一种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你为你我是季节，我就是春天。你为你我是黑夜，我情愿失眠。你为你我是青烟，我随着吹飞，带一种我心的喜悦，准备和你一生缠绵。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用真心以为这么让人醉，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怎舍得拒绝我你的誓言，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 叶子叔说，会穿搭，有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适合自己。哎，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懂，你说为什么？为什么我喜欢的都不适合自己的工资？ 当爱不能同情，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和残酷无处申诉，谁不贪图那多一点的在乎，想要爱又吃不了苦，就别欺负，虽然结束也不要不甘不服，曾有过就要满足，要真的祝福。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的笑，记住你的好，却让痛苦更翻搅，我一在心里绕啊绕，我多么的想跑。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少了个依靠，伤心没人替代，眼泪擦都擦不掉，你知道。我就要满足，要真的祝福， 真的真的为他祝福。 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你的笑，记住你的好，却让痛苦更翻搅，我一在心里绕啊绕，我多么的想逃。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 是真心的祝福，只要你过得好，快乐就好。 把这些苦没来由。